是我们本教会的崔义厚牧师。崔牧师今天的信息是离婚与再婚。 在 Colorado 那里有很多人受到那边大火的影响，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一些人他们的一生所有的都是被火给毁掉。求主你纪念那一些他们是暂时是无家可归的人，也愿你自己来保守那些在那些救火队员，给他们有这个精神有体力。求主你自己也掌管那里的这个天气，至于降那边能够降雨，能够帮助那边的这个救火员、消防员，也纪念在东岸有很多人受到暴风雨的影响，现在有几百万人断电，很多的房子被大风所毁掉，求主你自己来开恩来怜悯，也求主你纪念。在中西部这边的干旱，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所创造的，可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以至于落在这个咒诅里面，对吧？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虽然看到有面临这个自然界这样子的破坏，可是我们有盼望，知道有一天我们要承受新天新地，有公义居住在其中，能够看到整个宇宙是在一个和谐的一个状况里面，就是你当初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所要成就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带着这样子的盼望来天天来跟随你。我们也求主你纪念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家庭，愿你自己来保守我们，也感谢主你没有撇下我们，把我们当成孤儿，你自己的圣灵重生我们，你差遣你的圣灵保惠师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在我们身上你自己天天要来做更新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做更新的工作，也纪念来到我们教会的这些父同的福音朋友，愿你自己在他们身上你自己来做感动的工作，用你的福音来呼召他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上一次我在这里分享的是讲关于这个离婚与再婚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看看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几年前有一个从国内出来留学的一个人，他回国探访，这个他已经因为已经离开国内已经十几年，来美国留学，已经在这边定居下来，这个入了美国的国籍，他就趁着这个机会来回国，然后去看看他离别多年的这些同学这些朋友们。那他这个回到国内以后，他那些大学同学这些老同学就知道他回去了，大家就聚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这个聊聊当年的这些事情。那可是他吃饭吃到一半，有一个朋友坐在他旁边，悄悄地问他一句话，说你离了没有。他听了这句话，什么叫做离了没有，离什么听不懂。那个朋友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那他回国这个回去过程当中，他经过一两个礼拜了解到，原来他当年的很多同学他们的已经离了婚了。所以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离婚率是相当的高。那今天社会里面很多人把结婚好像是买一双鞋子一样，买回来以后试试看，如果穿得好合身那就继续穿下去，如果觉得不合适的话就把它给抛弃掉，另外再找一双。所以 到底圣经里面对于这个婚姻的看法是什么？关于离婚与再婚的这个看法是什么？圣经里面是不是在许可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可以离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种许可？那离了婚的这些人，他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再去再婚呢？那我们上一次我们在这里，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我们看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在那里的这个教导是，如果一个一对夫妻，这个其中有一个人是非基督徒，那这个非基督徒抛弃了这个基督徒，不愿意继续跟他住在一起，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那这个圣经许可他们离婚。他们不再受到这个婚约的这个捆绑。那离了婚以后，这个基督徒有权利再去结婚，当然是跟主内的这个弟兄或者姐妹去结婚。那今天这是圣经里面允许离婚的两个情况的其中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圣经，这是第二个情况之下圣经许可离婚的。那马太福音十九章这一段圣经里面，那是记载耶稣在传道的这个犹大传道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件事情。那耶稣行了一些神迹以后呢，有一些法利赛人就跑来试探耶稣。那他们试探耶稣的方法，就是在一个公共的这个场合问一个耶稣刁难耶稣，问他一个很 tough 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离开了加利利，来到约旦河东的犹大境内，犹太境内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在那里医好了他们。法利赛人前来试探耶稣说，人根据某些理由休妻可以吗？法利赛人圣经里面记载说来试探耶稣，问了他关于这个离婚的这个问题。那为什么法利赛人问耶稣一个问题会来试探他呢？这里面有这里面其实是个陷阱。那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动机，很多不同的这个因素。第一个，这个离婚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离婚这个问题呢，在犹太人圈子里面已经争论几百年了，所以他们要把耶稣拉进来一个争论性的一个题目里面。那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法利赛人他们是错解圣经，断章取义，常常这个用圣经来支持他们自己的这种私欲这种邪念。那我们从新约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们是很多时候是他们是喜新厌旧的，他们动不动就离婚，动不动就离婚，为了很小的一件事情就离婚，离了婚以后另外再找个年轻漂亮的。所以那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当时的这个教导是这样子的，他说任何一个小的理由你都可以离婚。这个小的理由包括什么呢？这个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一些文献里面记载的，我举一些例子给你们听听看。一个是什么？在公众场合没有蒙头 ，OK。那还有呢？还有公共场合跟另外一个男人在讲话。如果你的妻子公共场合跟另外一个男人讲话，这个毁谤婆婆公公婆婆 ，speak ill of the mother-in-law， 毁谤公公婆婆或者批评论断等等，还有呢，没有生儿育女，这个也可以造成离婚的理由。那甚至还有包括什么呢？包括把饭烧焦了。菜做得不好，这个也可以离婚。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找不同的这个很小的一件事情，他可以拿来做文章，然后就休他们的妻。所以在女人在法利赛人眼睛里面是非常没有地位的，在古赛的时候是被当作一个货品这样子，所以没有得到尊重。那法利赛人不只是这样子教导，并且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离婚呢，不单单是上帝所许可的，而且是必须的。这是法利赛人当时的这个教导。那可是另外有一些圣经学家在当时，带头的一个人叫 Shammai， 那这个人主张是这样子，这个人主张是说离婚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都是不许可的，这个 OK 不是圣经所允许的。 当然这种看法在当时是不太被接纳，人家很多百姓不喜欢这样子的这种教导，太严了。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听过耶稣关于离婚这个问题的这个教导。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其实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在登山宝训，就是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耶稣已经教过关于离婚这个题目。在马太福音这个第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这样子这个圣经这样子记载，耶稣说又有这样子的吩咐，人若休妻啊，这个休妻就是离婚，人若休妻就应当给他休书。可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如果不是因他不贞，就是促使他犯奸淫，无论谁娶了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奸淫了。所以法利赛人一早就听过耶稣关于这个离婚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教导，那他们想利用这样子一个机会，让耶稣公开的再重复一下他这个教导，那设下这个陷阱来陷害他。啊，为什么会设下一个陷阱，这样子可以陷害耶稣呢？啊，这个因为耶稣他所传道的这个地区呢，是被一个分封王啊，分封王叫希律的这个人所管辖的。这个罗马帝国他们把这个帝国分成好几个不同的这个区，然后每一个区可以设立一个巡抚，或者是设立一个分封王，让他们去管理。这个本丢比拉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巡抚来管理一个地区。那有时候犹太人也把当地的一些王室背景的人呢，找来给他一个分封王，所以希律就管辖耶稣传道的这个 Perea 这块地方做分封王。那希律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这个罪，他这个罪是什么呢？是他占有他妻子他的弟弟腓力的妻子 ，OK， 所以他抢了他太太的这个老婆。那为了这个缘故呢，这个圣经里面就记载，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记载，施洗约翰就批评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施洗约翰最后结果是什么？啊，被希律王砍头了，被希律王砍头。好，那法利赛人现在要耶稣来公开的来教导关于这个离婚的问题。耶稣教完了以后，好，很多人都听见了哈，然后他们可以跑去希律王那边去做文章，你说耶稣在这边批评你，那希望透过希律王的这个手把耶稣给宰掉。所以这个是达到他们的这个目的。好，所以当着众人的这个面，他们关于考验耶稣来问他一个这样子一个 tough question， 一个很难回答的这样子一个问题。那最低限度的话，耶稣如果关于离婚有很多的限制的话，很多百姓会不喜欢他。那最严重的情况之下，希律王可以把耶稣拿去砍头。那耶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他怎么样回应呢？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说，他回答，造物者从起初造人的时候就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话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耶稣回答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耶稣回答的方法是什么？他回到创世纪第二章，他回到人类历史里面第一个这个婚姻，亚当夏娃的这个婚姻。所以当耶稣回到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耶稣现在他不是用摩西律法来回答这个问题 ，OK 啊，摩西以后颁布的这个律法，他回到婚姻本身的这个定义。回到当初上帝设立婚姻的这个制度，这个是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如果你在这边做礼拜的话，你听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了很多关于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这个婚姻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好，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神设立婚姻的时候，这个原则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我们关于这一节经文我们解释过很多。好，那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当初神创造人是造男造女的，这个在文法里面有一个重加着重语气的地方，在翻译的时候没有办法翻译出来。那圣经的这个原来文字里面，这个神的这个创造是造的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 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所以换句话说，上帝没有造一大堆男的跟造一大堆女的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他们在里面就玩这个 dating game 择偶的这个游戏，然后搞得很头痛，到底哪一个是上帝给我预备的，没这回事情。人类第一个婚姻里面，亚当没有别的选择，夏娃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所以这个啊，如果是只有一个人的话，那换句话说是什么？换句话说没有离婚的可能性。亚当没有说啊，我娶了夏娃，哎，这个不太合适，个性不是是不能是这个适应，我另外去找一个。伊甸园里面没有第三个人。好，所以这个，哎，这个耶稣说，这个当初这个离婚是在当初的这个婚姻设计里面是上帝的设计，是没有离婚的可能性的，而且。耶稣再一次的指出来，他说第六节说，这样子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所配合的不可分开。这个其实配合这个字翻译的不是很好，其实是神所联合在一起的人不可分开，是这个意思。 OK, What God has joined together, 上帝所把这两个人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体，这样的情况之下人不可以分开。那这个联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有谁还记得啊？联合这个字是交在一起的意思，紧密的这个联系。你这个皮跟你这个肉是联合在一起的，这两个东西不能分开，分开很痛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联合这个是 glue together, 粘在一起的啊。所以这个二人如果已经这样子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体的时候，怎么可以再把它分开呢？这个耶稣问这个问，这样子问他们这个问题，耶稣说：“哎，这个你们没有读过吗？啊 ，come on, 考你的这个不是很深的东西，这个是创世纪头两章、第三章大家都读过的这个经文。所以耶稣说：奇怪，你们连这个道理我怎么都不懂呢？好，那现在法利赛人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反驳，第七节。”他们就问，法利赛人就问耶稣，为什么摩西却吩咐人若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呢？啊，也和法利赛人啊问一个，耶稣一个搬出旧约圣经来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摩西吩咐人若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呢？那法利赛人他们其实心有成竹啊，他们早就知道耶稣关于离婚这个事情的教导，那所以他们早就预备好了，我有摩西律法在这里。那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耶稣基督 contradict 摩西的律法。那为什么要耶稣这样去做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摩西是上帝的仆人，是上帝透过他来给我们律法。如果耶稣的教导跟摩西的律法有冲撞的话，那肯定你耶稣这个人是有问题，教义有问题，说不定是个异端 heretic。 好，所以他们心有成竹，他们把摩西这个律法搬出来。这个那法利赛人他们，而且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摩西吩咐 command，OK， 英文里面把这个吩咐翻成 command， 他说摩西命令我们，人若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哎，他这个那为什么摩西这样子命令我们离婚呢？那你今天耶稣你的教导是不是跟摩西的这个教导是相抵触呢？所以那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需要看看到底摩西他吩咐了什么，摩西到底吩咐了什么。那我们这个摩西在这个教导关于这个事情的教导呢，法利赛人在引用生命记24章1到4节这段经文，生命记24章1到，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啊，你周报里面有这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看，到底摩西吩咐了什么？摩西是不是命令他们要离婚呢？这个生命记24章1到4节这样子讲：人娶了妻子，得了她以后，如果发现她有丑事，你注意不喜悦她，她就可以给她写休书，交到她手里，叫她离开夫家。她离开夫家以后，她可以再嫁别人。如果后夫又恨他，也给他写休书，交到他手里，叫他离开他的家，或者娶他的妻的后夫死了，那么叫他离开的前夫不可以在他受了侮辱以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个在耶和华面前是可恶的事情，你不可以使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做产业的土地蒙受罪污。好，这个是摩西在旧约圣经里面这样的吩咐的。 这样子记载的。那我请问你，摩西在这段圣经里面是不是告诉他们，命令他们要去离婚休属，是不是？不是的，不是的。摩西在这段圣经里面不是在讨论休妻的问题，摩西在这段圣经里面是讨论再婚的问题。更具体一点，摩西说在某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之下你不可以再结婚。那什么情况之下呢？如果你跟一个人离了婚了，他又改嫁别人，跟别人结婚了，然后那个人又把他给抛弃了，或者跟他闹离婚了，你不可以再把他娶回来。摩西在讲这个东西，这段圣经在讲这个。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是 if OK， 摩西说如果你跟这个女人离了婚了，这个女人又改嫁别人，那个人又跟她离婚了，那这个情况之下你不可以把这个女人娶回来。所以摩西在这里不是在教导他们，吩咐他们要去离婚，不是的。摩西说你们如果要再婚的话，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不可以再婚。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一方面，这个法利赛人断章取义，把摩西禁止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再婚的事情，把它变来断章取义拿出来说，这是个摩西吩咐他们离婚，摩西没有吩咐他们去离婚。第二个，摩西许可这个离婚，在某一个情况之下可以离婚。他的人娶了妻子，得了他以后，如果发现他有丑事，以至于不喜悦他，他就可以给他写休书，交到他手里，叫他离开夫家。好，那这个是摩西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可以去离婚。摩西没有说任何一个情况之下你都可以离婚。摩西说，如果你娶了她回来，发现这个女孩子这个有丑事，好，那什么叫做丑事？什么是丑事？这个 ESV 翻译的是 indecency。那圣经学家说这个丑事可能是指什么呢？这个圣经学家说，就是说他性行为上不正当 ，OK， 跟他可是还没有到淫乱的这个奸淫的这个地步，还没有到 adultery。为什么？因为在摩西律法里面，如果犯了奸淫的罪的话，判决是什么？是死刑，是死刑。OK， 所以这个如果他这个娶回来这个女人，如果她有丑事，可是还没有到淫乱的这个奸淫的这个地步的话，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摩西说你许可他们去离婚，所以法利赛人在引用摩西的话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是断章取义 ，out of context。所以说法利赛人他们动机不是要遵守摩西律法，他们是用圣经，乱用圣经，不是用圣经，是乱用圣经 ，OK， 断章取义来给他们自己的这种犯罪的行为来提出一个 justification， 一个 right， 一个合理化，找借口。好，那所以摩西没有吩咐他们，没有命令他们，人若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所以耶稣没有跟摩西的这个教导有抵触，没有的。那耶稣为什么让这个？那耶稣另外有指出来，为什么摩西允许他们去离婚呢？第八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才准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Okay， 所以摩西允许他们离婚，这个是 permitted 允许。”不是要命令，没有吩咐他们要去离婚，而且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心硬。好，那为什么这个上帝允许他们这样子离婚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硬。心硬是什么？心硬是人堕落以后的这个结果，人堕落以后的结果。那现在耶稣回到创世纪第二章是什么意思？就是摩西律法是人堕落了以后上帝给你的这个律法，人堕落以后人会心硬。当初上帝的设计，婚姻里面不包括离婚在里面。OK， 为什么？因为人堕落是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现在耶稣回到创世纪第二章。在堕落以前，当初上帝对婚姻的设计里面不包括离婚这个部分，没有这回事情。好， 所以离婚是这个现象呢，是堕落以后所造来的其中一个后果。所以在生命记24章里面，上帝他 regulate， 他管制离婚这个事情，而不是上帝不是鼓励这件事情。上帝的心意，当初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上帝的对婚姻的心意是没有包括离婚在里面的。那为什么摩西这样子吩咐说，如果你要跟一个女人离婚的话，因为她有这种性上面的这种可能是不贞啊，可是还没有到了具体的犯这个奸淫罪的这个地步，你可以给她离婚呢？那离婚，摩西说你要给她写休书，写休书。那写休书为什么要写休书呢？就是说你要 officially 正式的有书面的一个东西给她，以至于她能够去改嫁给别人。他可以改嫁给别人。那如果你不给他写休书的话，那你把他打发回他父亲家里面，你也不保护他，你也不供应他、okay? 那你也不允许别人去占有他，这个东西不对的。所以上帝不鼓励离婚，上帝在旧约里面 regulate 管制离婚这件事情，管制的目的是什么？保护软弱的那一方。在这个当时的社会里面，如果一个女人她没有丈夫啊来供应她，没有儿子来供应她保护她的话，在社会里面是被欺负的。所以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软弱无助的人，说是什么？是孤儿寡妇，意思就是说她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来保护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上帝来管制这个离婚。如果你真的，摩西说，如果你真的要离婚的话，你一定要给她一个休书，以至于神给他开路，让他能够别的男人可以来保护他，来供应他，来娶他。好，所以耶稣说，摩西允许你们离婚，是因为你们心硬。那今天这个时代不一样了，今天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是被圣灵更新的。OK， 而且第二个，耶稣指出来法利赛人一个问题啊，他们没有好好读圣经神学。他们没有回到当初上帝的心意，就是堕落以前，人还没有堕落以前，上帝的心意。OK， 好，那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离婚呢？耶稣在下面第九节，耶稣开始在讲了。耶稣第九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贞，就是犯奸淫了。”那耶稣在这里教导，如果一个人他离婚了，然后他再结婚了，这个离婚再结婚，他离婚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的配偶不贞，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你就犯的是一个奸淫的这个罪。OK， 好，那这个圣经原来文字里面，这里面这个字很重要，圣经原来文字里面关于这个性上面的这个罪呢，有两个不同的字。那一个字是中文圣经把它翻成这个叫淫乱，这个字淫乱，英文用翻译是 fornication， 这个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我们看过这个字，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第六章第七章里面记载的，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男孩子，他长大了，他不结婚，然后跑去找妓女。OK， 这个保罗说，你们这些人在犯淫乱的这个罪，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你那个男人应当有自己的妻子，这个女人应当有自己的丈夫。所以这个淫乱这个字是在一个情况之下，说一个人他没有结婚，然后他跟异性发生了这个肉体的关系，这个叫做淫乱 ，fornication。好，那另外一个字，这个圣经用奸淫这个字，中文翻成奸淫，英文是用 adultery 这个字呢，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跟淫乱不一样，淫乱是指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之下跟异性发生肉体的关系，奸淫是在结了婚的情况之下，结果你跟一个不是你的配偶发生肉体的关系，这个是叫淫乱这个字 adultery。所以淫乱的话，只有在结婚的情况之下，你才能犯淫乱的罪。如果你离婚的话，你就不能犯淫乱的罪。那可是耶稣在这里这个教导是什么？他就说，如果你一个人他离婚，他不是因为配偶不贞的话，那他又去结婚的话，那他犯了奸淫这个罪。 犯了奸淫的这个罪。奸淫这个罪只能在结婚的情况之下犯，而且是你跟不是你的配偶发生肉体的关系。如果你今天离了婚了，你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你跟他发生这个肉体的关系，这是在婚姻里面，那耶稣为什么说这样是你是犯奸淫的罪呢？已经合法结婚的情况之下，你怎么会犯奸淫的罪呢？那这个只有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是什么？这个解释就是说，虽然你合法上法律上你离了婚了，在神的眼睛里面你还没有离，法律上你是离了婚了，在神的眼睛里面你还没有离。那今天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跟另外一个人再去结婚的话，因为你那个在神的眼睛里面，你当初这个婚姻没有离，所以当你跟另外一个人结婚，跟他发生肉体的关系的时候，虽然法律上他是你的配偶，可是你在犯这个奸淫的这个罪。那换句话说，上帝不承认这个离婚。那上帝什么情况之下啊允许这个离婚呢？是配偶不贞，配偶不贞啊。这个配偶不贞是什么？配偶不贞的话，就是你配偶犯了这个性上面的这个罪，这个叫配偶不贞。为什么上帝在这个情况之下允许离婚呢？因为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已经被破坏掉了。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现在有第三人介入了。所以因为二人一体的关系，当初神的这个设计被破坏了，所以上帝在这个情况之下许可离婚。那信与不信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不信的那一方抛弃了这个基督徒的话，这个抛弃也是允许离婚的。为什么？因为二人已经不是在成为一体了。二人成为一体是在一起过生活，如果一方面搬出去了，搬到另外一个城市了，不跟他配偶住在一起的话，抛弃的话，实际上这个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已经没有了。所以在这两个圣经所许可的情况之下离婚呢，这两个都是跟二人成为一体有密切的关系。这个马太福音，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2节里面，耶稣这样子也是同样的教导。耶稣说，凡休妻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不贞，就是促使他犯奸淫了。无论谁娶了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奸淫了。同样的这个原则，如果你去休妻离婚的话，不是因为他不贞的话，那你逼他再去结婚，被你休掉了这个妇人，他再去结婚的话，跟他结婚的这个人他是犯奸淫的。那如果你去跟别人结婚的话，你也犯奸淫了。所以在神的眼睛里面，这个如果不是因为离婚，不是为了不贞的缘故的话，那在神的眼睛里面，这个婚还是没有离。那是不是配偶有不贞的话，一定是这个要跟他离婚呢？不是的，上帝允许离婚，可是上帝不鼓励离婚。上帝允许离婚，可是上帝不鼓励离婚。上帝允许这个事情，是因为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可是当初上帝的设计的婚姻不是这样子。那作为基督徒，就算我们的配偶对我们不贞的话，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需要饶恕他，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所以耶稣要我们彼此饶恕，就像天父在耶稣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所有的罪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破碎的婚姻很多，破碎的家庭很多，破碎的婚姻、破碎的家庭是堕落带来的这个结果。那堕落带来的结果，只有福音可以来挽回，没有别的方法，只有福音能够给我们在堕落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这些破碎的人，或生长在一个破碎的一个社会里面、破碎的文化里面，只有福音给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答案。今天啊，如果两个基督徒，他们结成夫妻，其中一个 犯了淫奸淫的这个罪，不争的话，那福音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第一个，我们需要赦免；第二个，我们需要知道，今天我们信主的那个配偶，从他信主的那一刹那起，他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是联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会得救，所以我们的罪会得到赦免，所以我们会得到耶稣基督的义。那今天如果我不去赦免我的配偶的话，就等于我不赦免耶稣基督，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今天破碎的婚姻怎么样挽回？两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两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我不赦免我配偶对我犯的这个罪，他是在基督里的人，不要说是配偶，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的，因为他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不赦免他等于我不赦免基督，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第三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福音怎么样来解决婚姻的问题。今天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他的义不是建立在他个人道德上面，他的义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为他过了无罪的一生，而上帝把这个义归算在他身上。那你说哦，他对我不争，他跟另外一个人发生了这个淫乱的这个罪，可是今天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配偶得罪我们的时候，不一定是不争的，可能吵架，或者欺骗我们，或者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今天他的义不是建立在他的道德的表现上面，而是由上帝耶稣基督那里来的义归顺在他身上。如果上帝的眼中看他是个义人，那我们怎么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他呢？我们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得罪我们的配偶，因为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看他的，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他的立约的代表，耶稣基督的义袍遮盖他的。所以今天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看我们的配偶，这是我们解决破碎婚姻的这个方法。那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的配偶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就算他犯了这样子很严重的罪，我们需要知道他是被圣灵更新的人。我们都会犯错，彼得都三次不认主，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这个五旬节到的时候，圣灵用谁去讲道？开第一个布道大会还是彼得。福音书结尾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使徒行传一开始彼得在那边讲布道会。上帝要使用这样子的人，上帝使用一个迫害教会的扫罗，然后改变他的生命，来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然后写了这么多新约书信给我们，有这么多的教义给我们。那今天我们的配偶在就算他犯了错误，很严重的错误，可是圣灵在他心里面，在他生命上要连续不断做修补的工作，有一天他要胜过这一切。所以彼得在福音书里面是个很不稳定的一个人，非常 unstable。耶稣改变他的名字，彼得这个字是什么？是磐石，是 rock， 稳定的意思。耶稣见了他以后改变他的名字，那结果福音书里面这个摇摆不稳、不可靠的这个彼得 ，OK， 那到了使徒行传里面，发现他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支柱。所以福音给我们有盼望，给我们有盼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不是被罪恶继续被捆绑的人，而是被圣灵在他里面而一步一步更新的这个人。今天上帝要保护我们的婚姻， 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认识到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在破碎的家庭里面，上帝要用福音来做挽回的工作，做修补的工作。那今天如果我信耶稣以前我犯过淫乱的这个罪，或者说我已经离了婚了，那怎么办？保罗告诉我们，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也都过去了，一切都是新的。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有一个新的身份地位，我有一个新的身份地位，我换了一本护照。我现在不是在被我过去的失败跟错误跟犯的罪所被 define。 我今天我的 identity， 我的身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的立约的代表为了我过了无罪的一生，然后上帝把他的义归算给我。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每一天每一天我们都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 new beginning。昨天犯的这个罪，那个是过去的事情。上帝要我们去对付罪，上帝要我们去更加的成熟，上帝要我们在灵里的长进，上帝要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可是每一天啊，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 reboot 这个电脑reboot 这个电脑。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有一个新的一个身份地位，这个身份地位是上帝我们的天父透过耶稣基督给我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福音给我们带来盼望，福音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地位，福音给我们有上帝的这个生命，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帮助我们灵里面这个长进，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恶。福音也给我们有这样子宝贵的应许啊，你在耶稣基督，天父，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要继续来完成你已经开始的这个工作。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我们是你手中的这个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也愿你透过你的福音，你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医治的工作，也透过你的福音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来做医治的工作。以至于啊，我们这些堕落的人不再是受到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的捆绑，而是我们看到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啊，你给我们一个义袍来遮盖我们里面各样不同的这个污秽，也知道主啊，有一天你要改变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新的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能够居住在新天新地里面，那里有公义居住在其中。每一件事情，整个宇宙都是美好的。我们谢谢你，谢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盼望，谢谢主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这样属灵的福气。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